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高玉良说祁同伟的本质是好的，是值得信赖的。侯亮平就提起了另一个话题，祁同伟的岳父政法委梁书记对老师有知遇之恩，老师现在是不是知恩报恩呢？高玉良坦诚，没错，要不是梁书记当年亲自点将，我现在也许还在汉大教书呢。但是我绝不是出于报恩之心就提拔了梁书记的女婿，这20多年来在祁同伟成长的每一个环节上，我都没有徇私舞弊。祁同伟无才无德，根本就上不来。侯亮平话里带刺地说，老师说的对，祁同伟肯定是有才的，但德就无从谈起了吧。一听这话，高玉良火了，侯亮平，你能不能别再死咬着你的这位同学呀？侯亮平也激动了起来，老师，您能不能考虑一下面前的现实，别再死保这位门生呢？屋子里的气氛一时间十分的紧张。吴慧芬端着棋盘进来，极力缓和地说，行了行了，别争论了，你们师徒俩呀还是下棋吧。来，亮平，摆上。哎呀，高老师，你也别把脸吊着了，和亮平杀一盘啊。侯亮平顺从地拿起一枚黑子摆在了右上角，高玉良也在棋盘前坐下了。高玉良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亮平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替我担心。这是侯亮平今天过来的主要原因。如果不是老师，他什么都不会说，何必呢？侯亮平又提起，说是祁同伟说过老师的一个特点，心胸宽阔，从不贪财，要的是一片江山。高玉良纠正说，不是江山，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工作和责任。侯亮平诚恳而动情地说，正因为如此，我才希望老师负起责任，别在祁同伟的问题上犯错误。高玉良似乎受到了触动，双手捧住脑门，连连地叹息，梁平，老师有老师的难处，祁同伟不能不报。侯亮平很惊讶，为什么？难道老师拿过祁同伟什么好处吗？我拿他什么好处？是因为赵家，赵立春同志啊。梁平，咱们老书记赵立春同志现在有个担心，怕你这个不知轻重的反贪局长被谁利用，成为某些人否定我省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把刀啊。侯亮平郑重地向老师表态，自己不会被谁利用，但也不会为哪个权贵人物背书。赵立春是副国级干部，不在省检察院和反贪局的侦查权限之内，但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没有特权，还有他的前秘书刘新建，反贪局目前都在侦查。 高玉良走了一步棋，指出了问题的实质。梁平，你没觉得这些事有一些奇怪啊？欧阳经受贿怎么扯到刘新建、赵瑞龙身上了？李达康在这里面起没起作用啊？侯亮平应了一招棋之后说， 老师，请相信我，除了法律谁也起不了作用。 李达康还真不错，迄今为止没干扰过我们。高玉良下着棋，似乎很随意地提醒着，也要注意监听，不要一只耳朵听，形成偏见。比如赵瑞龙，当真这么坏，大搞巧取豪夺吗？未必。吕州的美食城马上要拆迁，政府赔了1.8亿，赵瑞龙主动把它捐了出来，成立了月牙湖环境保护基金。侯亮平说，这也应该，他赵家赚了这么多钱，污染月牙湖这么多年，怎么也应该弥补一下嘛。高玉良啪的一下拍了一颗棋子，语调严厉地说，赵瑞龙是赵瑞龙，不要说赵家。侯亮平说，好吧，但是刘新建归我们查，这个人问题很严重，我刚才就说了。高玉良把棋盘一推，毫不隐晦地对侯亮平施加压力，那好，我也明确一下，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，都到此为止了，不要牵扯到赵瑞龙和祁同伟。祁同伟告诉你了，他在山水集团有股份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当真要对自己的同学兄长追杀到底吗？反腐反腐，现在有几个干净干部啊？认真查查，谁没点问题？他杀瑞金就敢说没问题？亮平，你给我醒醒吧，别成了人家手里的枪，竟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。侯亮平是极为震惊，忽的一下站了起来，面色肃然地看着面孔熟悉但心灵已经很遥远的高玉良。 高老师，您怎么能这样说话，说这种话呀？您不但是我的老师，还是在职的省委副书记、省政法委书记啊。 高玉良也火透了，把棋盘一掀说， 侯亮平，你还知道我是你的领导啊？ 师生两个面红耳赤，隔着桌子头顶头，活像是一对打架的斗鸡。吴慧芬又满脸笑容地跑了过来，做起了和事佬。 哎呀，你看你们这师生俩怎么又杠上了？来来来，螃蟹上来了，都过来吃螃蟹吧。 侯亮平的心头一阵阵发紧， 算了，师母，不吃了，我回去了。 高玉良瞪起了眼睛， 你说不吃就不吃了，坐下，为你买的，吃完再走。 吴慧芬笑眯眯地说， 亮平，和高老师赌气别和师母赌气呀。 侯亮平迟疑了一下，在餐桌前坐了下来， 那就吃，不吃白不吃。 吴慧芬拿出了茅台， 这就对了，老规矩啊，老师一杯，学生三杯。 侯亮平喝着酒，闷声抱怨着高老师， 这也太不公道了，偏心偏的都让人吃惊。祁同伟是您学生，我和陈海也是您学生啊，您不能光想着祁同伟。 高玉良拿过一只大螃蟹来，重重地放到侯亮平的面前。 要说偏心，在你们三个学生当中，我也最偏你。吴老师 差点没把你招为上门女婿。 说完，自己喝起了酒。侯亮平的心头一热，气氛就缓和了下来。侯亮平转移话题，打听老师女儿秀秀的近况。吴慧芬很自豪，说是秀秀太棒了，一路奖学金读完了博士，没让家里替她掏一分钱的学费，还兼职打工，给家里挣回了10万美金。吴慧芬叹了一口气，提起了秀秀少女时期的恋情。当年她梦想着当歌唱家，暗恋着你这大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是你拒绝了秀秀，她才放弃了唱歌的梦想，高中毕业去了美国。你小伙子害了她，也成就了她。侯亮平苦笑着说，秀秀那会儿是高二的学生，我怎么能答应她呢？吴慧芬要拿秀秀的日记给侯亮平看，侯亮平感觉不合适。吴慧芬嗔怪着说，我知道你想什么，秀秀的日记没什么隐私。这时高玉良打了个哈欠，站起身，好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吃完了。侯亮平也站了起来，高老师，我能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吗？ 哦，还有问题？ 问吧，我尽量回答你。侯亮平庄重地说，高老师，前阵子我在光明湖茶楼向您汇报陈清泉的违法违纪问题，您鼓励我，要我大胆地去查办，要我记住，我们的检察院叫人民检察院，我们的法院叫人民法院，我们的公安叫人民公安。您要我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，请问这是您的真心话吗？ 当然是真心话。侯亮平，这你还怀疑吗？ 好的，高老师，我明白了，我一定照您的教导去做。 离开老师家，路经一个街心花园，侯亮平找了张长椅坐了下来。他内心很不平静，种种思绪像潮水一般滚滚而来。应该承认，师母的怀旧深深地打动了他。闭上眼睛，就看见少女秀秀蹦蹦跳跳来到面前，她是那样的纯真，那样的活泼可爱，围绕着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歌曲。秀秀曾天真而火辣地向她表示过爱情，出于年龄还有其他考虑，她委婉地拒绝了。秀秀非常的伤心，本以为过一阵子就好了，今天听师母一说才知道，少女秀秀因此而改变了人生道路。哪个男人不为深爱自己的女人感动呢？侯亮平看着秀秀当年的日记，那一张张老照片，看着昔日的秀秀，看着昔日的伟子、海子和他这猴子，眼睛渐渐地湿润了。不可否认，师母还有高老师对自己的感情是真诚的。但是侯亮平想，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、这样的背景下，老师和师母翻出了这样一段情感插曲呢？感化自己做出让步吗？让什么步？放过祁同伟，放过刘新建，放过赵瑞龙？瞬间，侯亮平的眼前闪现出刚才的镜头，老师一拍棋子，断然喝道，刘新建的问题不管有多严重，都到此为止。这是关键词。老师兼领导发话了， 命令他这学生兼部下放过这个侦查已久、即将落入法网的利益集团。这让他猛地一惊，老师的诉求不是和祁同伟一样吗？在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，今天不也是一场鸿门宴吗？侯亮平绕着花坛转圈，菊花开得正盛，虽不及老师家的名贵，却也争奇斗艳，清香袭人。一个锥心的结论摆在了面前，老师很可疑，甚至和他们就是一伙的。是的，祁同伟搞得这么大，聪明过人的高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如果不是祁同伟紧急汇报或者是求救，老师怎么会让师母不管不顾地打这个电话，请他下棋吃螃蟹呢？这让他很伤心，他还傻乎乎地扛着一块石头去，希望老师做泰山石敢当呢。侯亮平想破头也想不明白，老师既不贪财又不好色，即便酷爱权力也已经位高权重，为什么还要和这伙人搅和在一起呢？难道还有更大的秘密吗？还有，陈岩石对赵立春难道仅仅是私怨吗？恐怕还有公义和公愤吧。太阳隐没在厚厚的云层里，初冬的西北风凉飕飕的。侯亮平打了一个寒战，眼下的局势几近透明，必须提防意外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也说不准，这场意外会在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，又将以什么方式降临。高玉良知道，巨大的危机来临了。对侯亮平的劝说失败，连吴慧芬打出的亲情牌也没用，情况很严重。祁同伟在电话里焦虑地说，如果再不果断出手，局面将无法收拾。赵立春老书记也来了电话，说儿子赵瑞龙回不了家，只能待在香港，口气悲切，请他想办法。老书记什么代价都肯付出，美食城拆迁、政府的补偿款，他已责成赵瑞龙捐出来成立环保基金。老书记的声音里充满了做父亲的悲怆。玉良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啊。高玉良从没听过老领导用这种语气说话，不由得一阵心酸。然而，下最后决心之际，他还得和祁同伟谈一谈，把这混蛋学生兼部下手上的一副烂牌看个仔细，即便输，也要输个清楚明白。谈话地点在国际会议中心大厅，这种地方空旷辽阔，不会有录音录像。他和祁同伟一走进大厅，就产生了一种感觉，高大的殿堂将他们映衬得十分渺小。高玉良的心情很糟糕，一开口就批评祁厅长，你有些事情做得很不像话呀，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也都被你安排做了协警，去看守停车场。祁同伟没当回事儿，哎呀，中国就是个人情社会嘛，咋说我也不能不管乡亲们。高玉良说，所以你老婆说我被你蒙了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你身上应验了，下一步你是不是准备把你们村上的野狗 全弄到公安局当警犬，吃上一份皇粮啊。 祁同伟笑着说，高老师，你真会开玩笑。 开玩笑？祁同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 祁同伟讷讷地说，其实高老师，我这些年也在不断奋斗，您知道的。 哼，奋斗，你对得起这个词吗？直说往上爬得了。 是，往上爬。官场上谁不想往上爬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往上爬不就是奋斗吗？ 但不管怎么奋斗，你都得讲规则，不能胡来。 祁同伟貌似恳切地说，高老师，我也不想胡来，但有时候是没办法。比如说9月12号那天晚上。 这位学生兼部下终于亮出了第一张烂牌，抓捕丁义珍之夜的报警电话是他打出去的。他用手机和高小琴通话之后，由高小琴通知并安排了丁义珍出逃。 祁同伟说，我如果不把这个紧急报警电话打给高小琴，让他帮助丁义珍及时离境， 高老师，您和高小琴就麻烦了，我是不得不铤而走险呐。